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一周之前有一场公益活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爱他行动记，今天我为他发声。这个他指的是所有和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蓝色星球上的生灵们。我想起前一段时间在新闻里看到，有一个地方有一只顶着一口獠牙的野猪经常在街头闲逛，以至于不少人都在感叹，难道鹏鹏从动画片里跑出来了吗？然后又有河马进了加油站，狐狸逛起了超市，包括野鸭在街上逛街的这个消息是接二连三的爆出。其实这些动物一直都生活在我们身边，只是此前并没有像现在一样大摇大摆地现身罢了。我还记得前一段时间有看过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全球大概800多万个物种当中，有100万个正在因为人类的活动而遭遇到了灭绝的危险。全球的物种灭绝的平均速度已经数万倍于千万年前。在这个寒冷的冬天，我们想来点一份爱心，来传递一份爱心，保护动物，让我们为他们发声。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一组和动物相关的歌，我们听一听在音符间跳跃的那些动物世界，好吗？第一支，燕归巢。 雨后江岸天破晓，老舟新客知多少，远山衔竹林芳草，晨风拂绿了芭蕉。 寒梅落尽把冬了，衔春的燕上归巢，沿途的景牵挂的人，两情迢迢。 柳叶江间桃花浪，停舟离合眺远方。 饮一盏岁月留香，唱一曲往事飞扬。 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云水边静沐暖阳，烟波里久违的故乡，别来无恙，你在心上。柳叶江间桃花浪，停舟离合眺远方。 沾岁月留香，唱一曲往事飞扬。 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云水边静沐暖阳，烟波里久违的故乡，别来无恙，心上。儿时的窗， 苍老的墙， 是否同换了方向？堂前的你 渴望， 相逢时会沉默， 还是会诉尽衷肠。 山水间歌声回荡，回荡思念的滚烫， 去年的家书两行，读来又热了眼眶。云水边静沐暖阳，烟波里久违的故乡，别来无恙，你在心上。别来无恙，你在心上。 燕儿归了巢，人何时能回家呢？两个特别会唱的人，对吧？张杰和张靓颖共同为我们带来的《燕归巢》。如果记得没错的话，这应该是2015年的时候春节游子归家的伴手曲，真的是道尽了思乡的情和一家人团圆的那种殷切的守候，很有中国画卷的感觉。我觉得那种乡情都融化在了迷蒙的言语当中，这样的乡情可能更多是来自南方。寒梅落尽，雁衔春柳，家书千行，不及游子归来。我觉得游子在外漂泊很多年，可能很多人没有办法体会那一份踏上归家路途的心情，这种近乡心切的心酸和狂喜真的是太能引起人共鸣了。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叫以动物之名，所以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你曾经保护过谁。大家可以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中间的位置找到聊天室的图标，进入会遇见你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保护这件事情，你的那个对象都曾有过谁呢？你救护过谁？你守候过谁？听完了燕归巢，我们再有请胡夏为你带来一只候鸟。 山候鸟看不见，我站在河岸边，被树丛隔离想念。你的爱飞很远，山候鸟季节变迁。你往北向南说再见。 这首歌来自胡夏翻唱 S.H.E 的《候鸟》，讲述的是一段逝去的爱。我很喜欢这个新的编曲，非常的温暖，非常的细腻，很治愈人心。胡夏与候鸟的初次会面是在一个悄无声息的深夜，有着很长的海岸线和没有许下心愿的漂流瓶，和这段故事一起在胡夏的心里完成了一场漫长的迁徙。我们会听得到前奏是以那种很悠长的弦乐啊，跟我们跟这个世界打了一个温柔的照面，然后你会听得到那种温柔的嗓音裹挟着海风吹来，滤过了潮湿的寒意，把一种最体贴的方式悄悄地放在了我们耳边。对于每一个像候鸟一样迁徙的人来讲，后悔有期或者无期，而长大了，这一次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把自己装扮一番，精致一点，向过往的悲喜正式道一句再见。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说，你曾经保护过谁？叶坤说，办公室的门口有一个燕子窝，有一次刮大风，把小燕子吹掉了，我呢就踩着椅子给放回去了。我想叶妈妈一定会特别感谢你。 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路过太多太美的奇景，如同一点般的陷阱，而大海太平太静，多少故事无人倾听。我爱地中海的天晴，爱西伯利亚的雪景，爱万丈高空的鹰，爱肚皮下的藻荇。我在尽心尽力的多情，直到那一天，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而你却微笑摆首，把它当成整个宇宙。你与太阳挥手，也同海洋问候，陪我爱天爱地的四处风流，只是遗憾你终究无法躺在我胸口，欣赏夜空最辽阔的不朽，把心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雨下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有着太冷太清的天性，对天上的他动过情，而云朵太远太轻，辗转之后各安天命。喧嚣的声音，未见过太多生灵，未有过滚烫心情，所以也未觉大洋正中有多么安静。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 轻柔抚摸过我所有风浪冲冲出的丑陋窗口，你眼中有春与秋，胜过我见过爱过的一切山川与河流。曾以为我肩头是那么的宽厚，足够撑起海底那座琼楼，而在你到来之后它显得如此清瘦，我想给你能奔跑的岸头，让你如同往后。 我们一起轻轻地听周深诉说了一个有关于陪伴，一个有关于自由，有关于坚强和守护的故事。这首歌很多朋友很喜欢，名字叫《化身孤岛的鲸》。很多朋友都知道那头频率为52赫兹的与众不同的蓝鲸，和它藏于深海的那种深情的告白。52赫兹就意味着它发出的声音其他鲸鱼是听不到的，而其他的鲸鱼的声音它同样也是接受不到的。它就像是一个孤独的旅人，畅游在无边无际的大海当中。很多人在知道了这个故事之后产生了深深的共情，由这头鲸想到自己。我们总说没有人不是一座孤岛，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够全部看见，但我想说，因为有这里，因为有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因为这个城市当中有这样一个角落，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不会是孤独的过冬。明天是我们的音乐反转时间，每个月15号，我邀请收音机前的你来参与我们的歌单串联，好好选歌，好好写下那些祝福的话语。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里面搜索6个字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点播你所喜爱的歌曲。希望各位可以抓紧这最后的时间私信给我，明天的歌单会有你的吗？ 装进彩虹浮到我的怀中，温柔散落在天空，忽然匆匆地拦下匆匆的风，因为你而停留。 和你在富士山下看场金刚的烟火，慢慢的水雾朦胧伴着雪花在飘落，你有一点点害羞，涟漪泛起了心动，语言失去了作用。想起夏天在海边刻下的许诺，有没有随着浪花偷偷溜走，你选择紧紧抱住我，用来回答我，想停留在这一刻。 我想拥有满桌美梦，梦里有你笑容，梦里无垠的晴空，你是在人海中回过头奔跑的理由，你想飞鸟撞进彩虹， 在海边刻下的许诺，有没有随着浪花偷偷溜走，你选择紧紧抱住我，用来回答我，想停留在这一刻。 我想永远满着美梦，梦里有你笑容，梦里无垠的晴空，你是在人海中回过头奔跑的理由，你想飞鸟撞进彩虹，扑到我的海中， 才听到的这首歌很好听的名字叫《飞鸟撞彩虹》，来自两位新媒体音乐人合唱的作品。 很温柔很惬意的男女生对唱，我觉得那种心动的序章就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缓缓地拉开了。听到这首歌，我想起了《怦然心动》当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叫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也想到民谣《安和桥》当中的一句歌词，他说你任何为人称道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你其实都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别人所说的一切美好比不上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像别人说了再多有关于这只动物的好，可能你没有亲身去体会，你也无法感受。8216说丹顶鹤，我真的是被每一次听到都会被他深深的感动。我想这个故事可能很多人也知道，大概是说在黑龙江有一块湿地叫扎龙自然保护区，我大概记得是这个名字哈。那里栖息着我们大自然当中很高傲的一种精灵，叫丹顶鹤。丹顶鹤是那种极其敏感的一种动物，它对人类特别的警惕，那保护工作其实是相当难展开的。后来呢，住在当地的一位渔民和他的女儿开始了对于丹顶鹤的看护工作。这个渔民的女儿，我记得她叫娟子，从小她就跟着这个渔民在火炕上开始孵鹤照顾小鹤，后来渐渐的丹顶鹤就成了她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后来她成了一个养鹤的姑娘。丹顶鹤每年都会从扎龙成群结队的飞往江苏来越冬。那在80年代的时候，其实要在一个越冬地来繁育丹顶鹤，培育一个不迁徙的人工种群，其实是相当困难的。所以在有一年，刚刚毕业的那位姑娘就怀抱着大概是3枚还是5枚的这样的一个鹤卵，一路上用她自己的体温暖着，奔波了3天3夜，终于来到了黄海之滨。而在当时，丹顶鹤的人工孵化还在属于世界前沿的一个课题，但是因为这位姑娘带来的这3枚鹤卵成功的孵化，所以也是成为了世界上首次在越冬地人工孵化成功的一个事件。在接下来的几年之后，盐城这个自然保护区有了2只幼崽，可是有一天晚上他们却挣脱这个绳子给飞走了，找了半天只找回来了1只，然后这个姑娘放心不下，一个人就摸黑钻进了很秘密的那种芦苇丛中，依然没有找到。第二天的下午，他听说在河的那一边有叫声，然后他不顾自己的身体，立刻骑车过去，跳下了河，拼命在河里寻找着。真的是夜沉沉，路漫漫，富堆河畔只留下了他的自行车。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走过了那片芦苇坡，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再也没来过。 当这世界已经准备将我遗弃，像一个伤兵被留在孤独荒野里，开始怀疑我存在有没有意义，在别人眼里我似乎变成了隐形，难道失败就永远翻不了身？谁来挽救坠落的灵魂？每次一见到你，心里好平静，就像一只蝴蝶飞。

cœur dans moi dépouille de toi. Oh non non non, on n'oublie pas tout ça. C'est notre histoire d'amour, je voudrais la vivre encore une fois. C'est la vie qui grandit. On se comprend pas toujours soi-même. Et un jour, on aime. On s'oublie pas, on rêve. Tu ne sais pas que je garde en moi des bouts de toi. Histoire d'amour, je voudrais la vivre encore une fois. 这是一首法语歌，歌名叫《再续前缘》，来自法国的当红歌手伊琳娜·徐佳赫。我发现法语真的是很柔美，听着像是情人间的一种对话。而这位歌手的音乐和他的人一样，也真的是别有风情。其实嗓音并不是特别的突出哈，但是你会听得到有一种很魅惑的那种迷离感，让人有一种片刻的恍惚。好像系在琴弦上的铃声和断在了锋利的忧伤一样，有一种心灵的触动。就像很多的小动物，他们的一颦一笑很多时候带给我们特别的感觉。所以在生活当中，你曾经救助过哪些？你曾经保护过哪些？在我们的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很多朋友的留言，我真的是看出来了大家的爱心。秋风秋雨说，我家窗外总有小鸟驻足在防护网上，我从来都不惊动它们。而金豆豆说，出门遛弯儿，看见旁边一楼一户小奶猫从护栏里掉了下来，我过去把这个猫抱回来，抱了起来送了回去，虽然猫妈妈一个劲儿地冲我哈气。薇兰说，女儿小的时候非要买仓鼠，新鲜劲儿过去了她不管，仓鼠爪子还有点残疾，我们给她起名叫花生，养了两年多之后自然老死了。宠物店老板说一般也就活一年多，我们算养得好的。依依发来了一张很有意思的图片，是关于一只猫头鹰的，她曾经救助过一只断了翅膀的保护动物。嘟嘟养过几天掉落受伤的小喜鹊，结果他的妈妈围着树叫了好几天，再后来养得差不多了，就把小喜鹊给放回去了，他的妈妈也不叫了，但随后带着他的孩子搬家走了。梦溪说，有一天在小区里遛弯，发现一只狗狗一直在跟着我，我跟他说回家吧，别跟着我了，可是他还是默默地跟着，特别的老实，我猜可能它跟主人走丢了，于是我带着它待在路边，直到它的主人再找来。蔚蓝特别害怕它的那只暴躁的鱼从鱼缸里跳出来，给它的鱼缸蒙上了一网丝巾。9325，你喜欢的歌来了。 小鸟睡在我身旁，就像花儿吐芬芳，但愿这温柔的夜晚赐予他甜蜜的梦想。看着他小小的翅膀， 还要为自己挡风霜，谁也不能伤害他，我要保护他飞翔。 听得愣了神了，对吗？这是来自我们喜欢的李健带来的一首《小鸟睡在我身旁》，这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07年的一张专辑《想念你》当中。这首歌其实是李健写给妻子的，讲述了一份对爱妻的那种温柔的呢喃。我很喜欢他在一开始用那种音色很纯净的单簧管和接下来很舒缓的吉他一起给我们来烘托的那种很舒适的氛围，无尽的温柔，真是这样。他把妻子比作一只可爱的小鸟，又比作了一朵鲜花，真的是温柔到了极致的美，温柔到极致的爱。我还记得他曾经在微博当中对妻子表白说，和你在一起的日子才叫时光，否则就只是时钟无意义的摇摆。美好的爱情哈，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好了，接下来的这一支来自范范范玮琪，是电视剧《虎爸猫爸》的主题歌，名字叫《动物森林》，来感受一下吧。 在我的森林里，每个人都很神奇，柔柔脸上长着长长的胡须，长耳朵，嘴嘟嘟，你是可爱小白兔，穿上白纱裙变小公主，火辣辣，顶呱呱，我是漂亮的虎妈，一心只想带着你们闯天下。在我们的森林里的家人都超级调皮，他们个个都有快乐的魔力，狮子老爷爱讲述，麻雀老老咕咕咕，狐狸啾啾嘿嘿不靠谱，恐 舞森林怎么样，是那种很轻快的曲风哈，很温暖很纯真。其实我们听到这样的歌曲也感觉小动物就在我们身边，我们也觉得有他们的陪伴，我们是很放松很愉悦的，好像能够看懂所有他们在我们面前安逸的那种吃着喝着跑着跳着闹着尽情的享受他们生活的美好。我们真的要谢谢他们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那些生机和活力，你说呢？这一首我们要潜入海底了。 海平面远方开始阴霾，悲伤要怎么平静纯白，我的脸上始终夹带淹没浅浅的无奈。 你用唇语说你要离开， 心不在， 把难过无声般留下来，汹涌潮水你听明白，故事浪费时怎么撑开，只是一切结束太快，你说你无法释怀， 背坎里隐藏什么期待， 当花儿开 我们也已经无心再猜， 珊瑚海，这是周杰伦和梁心颐合唱的一首歌曲，老搭档方文山写词，收录在11月的肖邦当中，很优美很大气哈。我听着这首歌就想起徐志摩有一首诗，诗名就叫珊瑚，这首诗的最后好像是这样写的，大概哈，这珊瑚谷环绕的又一世界，等海风定时的一刻清静，你我来交互你我的幽潭。所以搭配着这首歌一起听，那种爱 痛跟长久的站立交织在一起的很复杂的感情，或许能够给人更深的体会吧。是的，在这个月我还要为大家请来一位当代的诗人，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写诗读诗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什么，敬请期待吧。我们今天说身边的那些小动物，大家都曾救护过哪些？老赵说想了半天，忽然想起来每年春天和秋天总有一只非常好看的啄木鸟，头上有一缕红黑参半的头冠，就站在卧室外的护栏上咕咕咕地叫个不停，好多年了，到现在也不太知道为什么总在同一个地方。还有都在窗台放过小米，为这些冬天没有食儿吃的小鸟，小一和时光雕刻，特别有爱心哈。大橘1005说，今年3月份的一个大雨天，收养了一只未满月的小橘猫，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只大猫。谢谢这些动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如此有层次感的爱，同时也特别想告诉大家，如果你不曾养的话，那么也请你在平时也千万不要伤害到它们，它们是和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生灵，爱它们真的就是爱我们自己。好了，感谢收音机前所有好朋友的收听，不要忘了明天是你是我的 DJ， 音乐好好选，祝福好好选，大家在新浪微博里面搜索北京电台刘慧私信给我好吗？最后那首歌和你一起来分享薛之谦的动物世界，明天我还会遇见你吗？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这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把，如果不能将它同化，就寄生于它，大不了一同腐化，努力进化，小动物世界都代价，祖先已抹去爪牙，相爱相杀一定有更好的办法，攀比下谁先跪下，不再进化，动物世界里都太傻，为情表现到浮夸，得到了你就该丢下，人心来不及粉刷，所以啊人总患孤寡，迷路本来约在树下，说好一起浪迹天涯，机场铃铛还在往那个方向挣扎，如果有只豺狼它英勇披上婚纱，同伴敲打度过。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好物不停购，优惠不停息，在12月13号至12月15号期间，北广购物优惠活动再接力，全场商品88折，订购2单以上更享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活动时间12月13号至12月15号，活动只有3天哟，抓紧机会吧！